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1931年9月18日，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，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， 中央特。 1949年4月底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。 大千世界，人生百态，拨开历史的迷雾，走进尘封的往事。欢迎收听《档案》。 1936年12月12日，一夜之间，西安城风云突变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终成正果？价值270万美元的西安事变绝密档案，在美国纽约被公开拍卖。档案首次披露1936年共产党手书及毛泽东给张学良的亲笔信，为您呈现那段风雷涌动的岁月，华清风云，西安事变内幕。张学良、杨虎城决心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，多次苦谏无效的情况下，最终发动兵谏。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短短几个小时中宣告完成。1936年12月12日中午10分，西安发生兵变，蒋介石被拘禁在西安的消息迅速传开。当天深夜，南京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，决定罢免张学良一切职务，并将军权交给力主讨伐西安的军政部长何应钦行事。这无疑是火上浇油。同一天，救夫心切的宋美龄从上海登上了去往南京的火车。 蒋介石在临潼被扣押之后，就被送到了这栋建筑的东厢房里软禁起来。平生从未有过这种境遇的蒋介石，每天都是在惊恐和绝望中度过的。他甚至于还给宋美龄写下了一封遗嘱。据侍卫营长孙明九回忆，自认为是遭受了奇耻大辱的蒋介石，对于以礼相待的张学良不理不睬，每天就是一副要成人的模样。可是当12月13日晚上，孙明九提出要为蒋介石更换一个更为舒适的住处时，蒋介石就说什么都不肯走。因为那天天色已晚，孙明九的身上又带着手枪，蒋介石是怕张学良对自己不利。可他并不知道，真正想要置他于死地的既不是共产党，也不是张学良，而是南京的讨逆派。 就在周恩来一行匆忙赶往西安，准备商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时候，南京政府于12月16日下达了讨伐令。何应钦负责指挥讨逆军向豫陕边境一带集结，并出动空军轰炸渭南、阜平、三原县城和赤水车站。西安的东大门，号称三秦要道的渭南，损失最重。为了应对战争的威胁，古老城墙的外面，士兵们忙着开挖纵横交错的战壕。每一个可能要交火的地方，士兵都在修筑机枪掩体，同时配置用来打飞机的高射炮。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。在宋美龄的请求下，宋子文飞抵南京，准备赶赴西安谈判，却遭到何应钦等讨逆派的强烈反对。理由是，宋子文若以官方身份去西安与叛逆谈判，有违纲纪。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，日本报纸大篇幅地报道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押的消息。 日本政府和军方密切注视着中国的动向，连日开会研究对策，同时增派海军陆战队前往上海汉口租界，随时准备用武力干涉中国内政。英美两国希望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，以免发生战乱，影响他们的在华权益。12月17日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建议由西方国家出面，以保证张学良等安全离开中国为条件，换取西安方面释放蒋介石。这一提议也得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首肯。 12月17日，周恩来一行抵达西安。为了这次谈判能够顺利进行，周恩来还特地刮去了自长征以来就一直蓄着的长胡子。在短时间内，他接连会见了张学良、杨虎城，一方面是为了能够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，另一方面是为了配合东北军以应对中央军的进攻。随后周恩来来到这里，陕西省绥靖公署蒋介石的住处，试图说服蒋介石。 见到周恩来，蒋介石同样是不理不睬，直到周恩来提到一个人，蒋经国。对于这个多年未曾谋面的儿子，蒋介石自然是思子心切。蒋介石只知道蒋经国11年前前往苏联读书，因为自己发动412反革命政变，至今下落不明。 周恩来深知蒋介石内心深处对于这个儿子的亏欠，并保证会尽力安排蒋氏父子会面。蒋介石这才答应，愿意坐下来谈一谈。周恩来提出，只要国民政府答应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，就可以释放蒋介石，让他离开西安。可此时国民党内部的讨逆派能否听命于蒋介石尚未可知，蒋介石的态度倒是有所松动了，可国民党的亲日派和讨逆派才是难啃的骨头。 西安事变之后，蒋介石一直采取不合作的态度，如何处置蒋介石令张学良和杨虎城大为头疼。扣押蒋介石后，抓住他像抓住个刺猬，拿在手里感到扎手，放在地上又怕他跑了。而周恩来的到来只用了18个小时的时间，基本解决了杀蒋还是保蒋的问题，明确了工作重心是说服蒋介石抗日。周恩来的冷静务实和沟通能力令张学良大为叹服，他称周恩来一到西安就称为谋主。 在当时的国际中国政治当中，缺乏了中共一方是不可能达成政治谅解的，那他只有参与军区，但是他以第三方的身份来参与呢，就更易于达成一个政治谅解。 西安事变受到了苏联的高度关注，12月15日，苏联领袖斯大林专门召集会议讨论中国的局势。16日，共产国际根据会议精神给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份回电，也主张释放蒋介石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。这与中共中央的做法不谋而合，为防止发生新的大规模内战，影响中国的抗日大局，12月19日，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明确肯定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抗日救国。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、西安当局发出通电，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，敦促南京政府下决心接受张学良、杨虎城的主张，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。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、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，于12月22日 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、宋美龄到西安。事已至此，南京的讨逆派再也没有了动武的借口。为了促成宋美龄、宋子文兄妹前往西安的谈判，何应钦只能命令前线部队暂缓进攻，停战三天。 1936年12月23日，西安金家巷张公馆西楼二层的会客厅里，周恩来、杨虎城、张学良与南京政府的宋美龄和宋子文两兄妹进行了整整两天的谈判。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红军提出了六项主张，代表国民政府的宋子文和宋美龄表示认可，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，联共抗日。可以说这六项协议得到确认是西安事变以来最大的成果，也使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。可是就在这次会议之后的一天，张学良的一个决定险些断送了整个西安事变的既得果实。 宋美龄的到来对张学良影响极大，周恩来向中央请示，通过谈判已经达成了几项协议，何时放蒋请中央指示。中共中央的指示尚未到达，而此时张学良已经决定陪同蒋介石回洛阳。在没有形成任何文字协议的情况下，这不易于纵虎归山。临上飞机，蒋介石对张学良、杨虎城说：今天以前发生内战，你们负责；今天以后发生内战，我负责。今后我绝不剿共，我有错我承认，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。接着蒋再次重复了他的六项诺言，张学良听罢回答道：只要你同意了我们的主张，我送你回南京去。1936年圣诞节，周恩来正在伏案起草一份政治文件，忽然张学良的侍卫营长孙明九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，张学良已经送蒋介石去机场了。周恩来急忙拿起衣服追了出去，而他留在桌上的这份文件则是根据中共中央在12月24日夜晚发来的电报起草的。一，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；二，南京及蒋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，与民更始，不求既往，并召集救国会议；三，开始部分的释放政治犯。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，必须要求蒋介石答应这三项条件才可以释放他离开西安。可周恩来还没有写完，张学良已经送蒋介石去了机场。等周恩来匆忙赶到机场时，看到的只有空旷的跑道，飞机早已载着蒋介石离开了西安。周恩来无奈地长叹一声说：哎，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，他不但摆对宋天霸，还要负荆请罪。12月26日，张学良一意孤行，单刀赴会，只身陪同蒋介石飞往洛阳。而此时，不仅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释放蒋介石的三项条件尚未得到确认，西安事变尚未形成任何文字协定，这无疑对当时的局势增加了莫大的不确定性。西安事变所造成的既得果实随时可能流失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将功亏一篑，蒋介石真的会信守诺言吗？ 交不了礼金，一定是手续性。蒋介石不签字，如果什么都没有，这个事儿最后就很麻烦。可以不算数的，因为蒋介石在四一二的时候就不算数了，杀了那么多共产党，这是血的教训。 就在周恩来望着远去的飞机叹息的时候，洛阳机场停机坪上却是很热闹，国民党政府高官云集于此，他们的身后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旗子，上面写着欢迎校长胜利归来，打倒张学良、杨虎城，蒋委员长万岁等字样。 一架飞机颤抖着降落在跑道上，仿佛还没有从西安的惊恐中平复下来。舱门打开，蒋介石、宋美龄走下了飞机。蒋介石抬起头来，刺眼的阳光让他再次感到了久违的自由。看到刘峙带着一大群的官员高喊着口号来欢迎自己，蒋介石感到稍许欣慰。他招了招手，把刘峙叫到跟前说，把旗子卸下来，不准喊口号，汉卿马上就要到了。经过十四天的囚禁生涯，蒋介石到达洛阳后，各种问候的电报络绎不绝。在众多亲信的簇拥下，蒋介石终于感到一切安善了。此刻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见陈布雷。蒋介石要陈布雷为他撰写一篇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的训词，并嘱咐说一定要赶在27日在中央日报发表。 12月27日，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。训词中说，张杨受了反动派煽惑，勇于改过，是由于受他蒋介石的精神感召等等。除此之外，还表示自己在离开西安之前，张学良、杨虎城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之举，且无任何特殊要求。我们通过蒋介石要求迅速发表的急迫和这样的话语，能够判断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掩盖西安事变谈判的真相。 对于蒋介石欲盖弥彰的行为，12月28日，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有针对性的发表了一篇文章，题目是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。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嘲讽蒋介石的所谓训词，内容含含糊糊、曲曲折折，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。为了达到以正视听的目的，毛泽东指责蒋介石的这一篇声明是无法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，并明确公布蒋介石是在保证实行6项条件的基础上才恢复自由的。 在蒋介石的策划下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了第32次会议，决定将张学良送军事委员会以军法处理，成立高等军法会审，内定李烈钧为审判长。当天，国民政府就发布了李烈钧为审判长的任命。军事委员会又决定任命朱培德、陆中林为审判官。一切安排可谓是紧锣密鼓，环环相扣，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在压向张学良，可张学良本人却仍然被蒙在鼓里。 他蒋介石是分步骤进行，对东北军和17路军先把张学良处理掉，然后故意呢不处理杨虎城，就是表示出他那种政策上的区别对待，宽大为怀啊。结果没想到杨虎城的不认同这一套，他坚守和张学良的政治同盟。 杨虎城虽然是土匪出身， 可他可不甘心做无下阿蒙。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，西安事变没那么容易翻篇。在张学良坚持要送蒋介石去洛阳的时候，两个人发生了严重的争执，杨虎城几乎与张学良决裂。在看到蒋介石发表对张杨的训词之后，杨虎城再次认定蒋介石的人格是靠不住的。就在蒋介石的训词见报两天后，12月29日，杨虎城致函陕西各县的县长，叙述了西安事变的真相，其中公布了释放蒋介石的谈判过程以及蒋介石所做出的政治承诺。这一举动无疑是给了蒋介石一记响亮的耳光。 1937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平凡的一年，这似乎从他的第一天开始就已经注定。这一天，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人，他指出南京内部斗争甚烈，亲日派不甘心下台，有最后挣扎扣留张学良进攻西安的危险。彭德怀也察觉到近日时局似有向不利方向发展趋势。 1937年的元旦，也是这样一个阴郁的清晨，在杨虎城的提议下，东北军和17路军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。这样的安排无疑是提振士气向南京示威的举动，更是为了迎接张学良的归来。因为按照宋美龄的保证，这一天应该是张学良回来的日子。当时宋美龄信誓旦旦地说，我们牺牲一切也要做到。但这宣誓一般的承诺还余音未散，一个震惊西安的消息传来了。 据当天参加阅兵典礼的阎宝航回忆，现场欢腾鼓舞，准备迎接张副司令的时候，从南京传来消息，张副司令已经接受军法审判，从宋子文公馆迁往别处，任何人不准接见。东北军、西北军将领顿感愤慨莫名，当场表示要南京履行诺言。杨虎城当日致电宋子文，再次表达了要与张学良共同承担罪责的态度，希望宋子文能帮助张学良尽快恢复自由。 随后西安的将领们联名致函宋子文、宋美龄、孔祥熙、何应钦等人，要求释放张学良。而身在西安的西北军和东北军也在期待着他们的张副司令能够回来，但他们不知道张学良不仅不会回来，并且在他接下来的岁月里再也没有能够踏足西安一步。因为此时的少帅已经是身不由己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在文学的大道上，我们一路向前，穿过灿烂的忧伤，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，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，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，韵味真情依旧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成王败寇，佯算阴谋，看帝王将相，翻云覆雨定乾坤，恩怨情仇功名利禄，